是一家和和气气笑哈哈，真诚共相处，天伦爱可嫁，代代相传好风气。禅前滴水不分差，屋檐下是一家，共同奋斗自堪夸，功成互相勉，不忘过相愧，样样艰难亦不怕，怡然乐对淡饭茶，白发莫辞老气傲，皇后虽记长者恩，齐共处持又孝，代代同受春风化，屋檐下千万家，和和气气笑哈哈，恩情极可贵，亲情最可跨，乐聚天伦共欢笑，人间尽是温馨的家。尽是温馨的家。 何国熙的屋檐下，将时间带到早上的5:12，跟你讲声早晨，早晨。今天的日子就来到2022年的2月25号星期五的早上，农历就是正月25，室外气温13度，相对湿度79%，天气是回暖了很多的，不过天文台仍然是发出这个寒冷天气警告。当然今早早风雨不改，无论天晴天阴，无论是冬天或者是这个的热天，佩佩都会准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跟大家见面的。刚刚为你带来呢就是港台的一套的电视剧《屋檐下》的主题曲，这套都是港台的电视剧来的，小凤姐《双城记》。 你我知梦梦又一年，寻梦里盼望你我依然，望晚星困倦散落昏暗的光线，如像今天眼泪偷偷暗示，脑海中是无限痴痴，无尽爱意盼望与你相遇，但我给岁月印下一封沧桑脸， 要或得失背后身经百战。愿你自世事每次失去了预算，要接受定因刻哭笑难辨。就算某日某夜是谁经过了巨变，也会快乐地怀念昨天。爱未尽每次变幻，每每失眠，让这张印象往事依稀的嘴脸，怀着一腔眼泪，伤心串串。愿你知世事，每事失去了预算，要接受定因，刻哭笑难辨。就算某人某夜是谁经过了巨变，也会快乐地怀念昨天。愿你知世事每次失去了预算，要接受定因刻哭笑难辨。愿你记住往事就如一切也未变，你会快乐地怀念昨天。爱未变， 同你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差咁嘅，大致天晴啦，早上啊寒冷啊，日间最高气温去到18度啊，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系会逐步回升嘅，日夜温差系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再次提提你，室外温13度，相对湿度7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当天分手，是我怪错了你。一声 goodbye， 然后各也不理。离别后才知道，无论我怎样，也难忘你。难忘你的姿态动情，略带忧郁的一双眼睛。像阳光照和那离别匆匆的背影，啊，每天把臂漫步，夜看星星一粒粒去数，难忘记你的拥抱，在雨中狂言起舞，和你常伴我心曲细数。难忘你对我那种体贴入微，时时刻刻脑海中都谨记。越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难忘记你的浅笑， 像春天，像阳光照和那离别匆匆的背影。也不想你，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其实我还是深深爱着你。曾话过再也不想你，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其实我还是深深爱着你。 许冠杰难忘你，冻咗咁多日咧，真系好想快啲到夏天啊！不如对学生哥嚟讲，真系就快夏天啦，因为就快放暑假啦嘛，系嘛？我哋有陈秋霞嘅歌声，而家先系二月啫，咁啊真系仲系冻嘅。六月应该系热嘅时间嚟嘅，咁啊喺啲冻嘅日子听下啲夏天嘅歌咧，个感觉上真系都会暖啲啊！感动嘅日子最好有个男子汉陪伴你。 任波，犹如明灯将光辉照四方，洪流中冲击谁能挡，低处是南而康，永不怕浪。不畏艳光，泥泞中清溪水悠悠淌，俯仰亦能无愧男子汉。 李隆基《男子汉》啊，听到首歌翻嚟咧，有六啊五点半新闻简报，未有咁快六点。呢个时候我哋有黎路上 Brenda 嘅歌声。 泥路上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蓑衣伴杂雨里并有起不。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笨呆，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真怀莫变改，泥路上怀过去，又觉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错，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分外，却也太可爱，还愿你 迷路上怀过去，又觉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说，根据数学模型预测，第五波疫情将会在四月底退却。如果届时学校恢复面授课堂，有爆发新一轮疫情的风险。因此有需要推高学童接种率到八九成，以加强保障。对于本港延长九个国家的航班熔断机制到四月二十号，梁卓伟指出，本港风险不会低于那九个国家，应该比滞留当地的港人返港。发展局公布下财政年度卖地计划会出售13幅住宅用地，估计可以兴建大约8250个单位。连同铁路物业发展，市建局和私人重建项目预计新一年度住宅潜在供应量大约在17940个单位，高于全年供应目标。针对纳米楼、所有卖地、铁路物业发展、市建局项目和其他私人住宅发展的换地和修订地契的申请，都会加入最低单位面积280平方尺的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及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他表示基于安全风险，除了入侵乌克兰，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去保卫俄罗斯，认为现在发生的一切是被迫采取的措施，没有机会采取其他方法，否则不会这样做。普京和大型企业负责人会面时说，俄罗斯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不想破坏全球经济体系，但俄罗斯未能预测地缘政治风险。他认为俄罗斯的合作伙伴应该理解这一点，不应该将俄罗斯逐出全球体系，应该给予企业家更加多的自由。七大工业国组织举行领导人视像会议，会后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自己置于历史错误的一方。声明谴责普京一直拒绝透过外交进程解决与欧洲安全有关的问题，形容俄罗斯的行动严重威胁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欧洲。声明又认为俄罗斯的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西洋的安全局势，重申与会国家包括北约、欧盟和乌克兰等合作伙伴站在一起，决心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以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的完整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223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88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9，日元115.57，瑞士法郎0.926，加元1.281，人民币6.3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96美元，卖出1903.80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怀念怎不比莫甘？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破，轻弹曲韵梦中。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好耐咧冇翻过去爸爸妈妈屋企啦，真系有啲挂住爸爸妈妈。咁但系因为呢个疫情关系啦，又惊自己有啲咩问题，又惊带病菌俾佢，于是乎咧就唯有系隔空传情啦。咁啊，送上呢一首歌俾天下所有嘅父母啦。其实我都系一个妈妈嚟噶嘛，系咪？送上有陈百强嘅《念亲人》，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除了我陪伴你之外，还有个寒冷天气警告陪伴你。室外温度13度，相对湿度77%。这个时候我们有袁丽常的歌声《鳄鱼泪》。 成功的欢呼到处为他追随，人生的好景到处与他畅叙，谁知巅峰的他，谁知顶尖的他，悠悠留下两行泪，是否他心中永远抹不去恐惧？是否他心中永远太多挂虑？是否他心中所思迷惘得不知所知，茫然留下满眼泪？是否万千感慨从此迷失意义，茫茫然满眼眼泪，是喜亦悲，走到尾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和茫然那满眼泪。 想一生走到尾，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 唔知道近排咧，你宅喺屋企有啲咩做咧？我寻日都讲过啦，好多时候咧都会攞啲旧电影啊，或者旧 CD 出嚟睇，同埋听。啊，呢只歌咧，唔知道你会谂起边套戏咧？我就会谂起《国产007》，周星驰嗰套啊。你咧？ 老春风。我心因何老春风，说不出借酒伤心，夜雨冬，雨点透射到照片中，头似是梦，无法弹动，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像破碎霓虹，如冰霜不动，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或我心真空，何以敢震动？找到时间裂缝，夜风中告知我难寻你风中，回头也是梦，仍似被动被凝望你，却深印脑中。啊，像花醉美红，如冰霜不动，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何以敢震动？ 已感震动。 李香兰，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咧喺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有啲痰上镜。好，而家清咗喉咙之后好啲啦。大致天晴啦，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又为18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系较大嘅。下周初同埋去到中期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新气温13度，相对湿度78%。再次提提你，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虽然你话回暖咗啲，但系都仍然一阵寒风吹埋嚟，都系冻嘅。着多件衫啊，尤其是日夜温差真系好大噶。 风，你慢行，请听我问，你为谁消去，为谁而生？ 陈洁玲，风是冷。听到首歌回来就会有6:00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呢就当然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 看着眼前人渐散，而在那只有忽然拳头的是我的一对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一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咧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2月25日啊，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正月。25嘅室外温13度啊，相对湿度78%，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大家就要保重身体咯噃，因为呢排咧日夜温差都好大嘅，虽然咧晏昼嘅时间咧就已经系气温已经系回复呢一个嘅大家可以接受嘅水平啦，咁但系讲紧咧即系13度呢一个气温，都仍然系冻嘅，咁虽然咧就冇落雨，咁但系咧都好容易会感亲嘅，咁讲紧咧你话咧即系。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冻咧就确实咧就好难瞓得着。咁讲紧除咗冻会瞓唔着之外咧，原来人咧都有好多问题咧，都会令到你会失眠嘅。咁究竟失眠嘅定义又系点样？点样可以改善咧？又或者你根本系咪真系有失眠呢个问题咧？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呢一个嘅失眠嘅情况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哥哥张国荣同样来自电影的歌曲啊，你会想起什么呢？我会想起默过当年情，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再度添上新鲜。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 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喺清晨爽利六点钟新闻之后，除咗有我钱佩佩之外咧，当然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啊，沈医生啊，我咧就做呢一个五点钟嘅节目啦。咁啊，相信咧有好多朋友咧都系一早起身咧就听佩佩做节目嘅，但我亦都知道有啲朋友咧听佩佩节目咧系因为佢瞓唔着。讲紧咧呢个失眠嘅问题咧，对于香港嘅朋友嚟讲咧，都真系几常见嘅。身边咧总有啲朋友仔话俾你听啦，哎呀，我成日咧都彻夜难眠啊！咁唔知系咪同香港人咧，即系呢个饮咖啡啊、饮奶茶嘅习惯所影响咧？好多朋友话，如果过咗中午十二点饮茶咧，哎，咁就弊啦，嗰晚就瞓唔着啦。其实系咪真系因为咁嘅原因瞓唔着，定系有其他原因令到有失眠嘅情况出现咧？ 其实咧，瞓觉咧，当然受住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啦，自身嘅因素啦、身边嘅因素啦，又或者环境嘅因素啦，甚或我哋工作日头嘅因素咧。或者日间所遇到嘅嘢咧，都可以有影响我哋嗰个睡眠质素嘅、哦。咁头先你讲啦，香港嗰个情况究竟有几严重啊？咁样，咦，原来咧，我哋前两年咧，中文大学有一个嘅研究咧，话俾我哋听咧，哇，你估几多成嘅香港人咧，过去嗰半年啊，即系2020年佢哋做嗰研究嘅时候咧，过去嗰半年咧，受住失眠嘅问题咧，影响紧佢哋啊嗱。 我覺得最少有一半人啦。如果因為2020年亦都係有疫情嘅當中啦，咁亦都好多受住可能工作嘅影響啦、學業嘅影響啦、家庭嘅影響啦，我諗起碼都一半啊。 冇錯啦，其實咧嗰陣時正正咧就係疫情啦，令到好多人生活上邊咧都有一啲嘅即係調節啦，同埋擔心啊咁樣咧。嗰、那個研究咧就講緊係有6.8%嘅人咧，好影響嘅，差唔多70%香港人係啊，喺過去嗰半年咧，2020年嗰半年咧，受到失眠嘅問題影響啊。其實嗰個原因咧，都有個調查咧，就係話佢嘅工作壓力啦，同埋學壓力啦，都有即係直接對佢嗰個瞓覺嘅質素咧，係影響到啊。咁所以咧，你話失眠嘅煩惱啊，嗬？其实就是我想影响紧好多香港人的啊，以至好多不同的人士咧啊，瞓觉咁紧要咧，受到影响的时候咧，确实唔好受啊。 嗯，系啦，嗱，其实即系个个都话自己失眠咧，其实失眠嘅定义系咩咧？嗱，佩佩咧就好容易瞓醒嘅，咩意思咧？只要一只蚊飞过咧，我都会醒，醒咗之后咧，我又瞓唔翻。咁系咪为之失眠咧？定系我真系喺张床度点嚟点去都瞓唔着？咁呢啲先叫失眠咧？ 系啦，其实咧对失眠嚟讲，好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哎，可能瞓得差少少一两晚咧，就哇，自己会唔会系有个失眠嘅问题咧？咁样，其实咧，喺世界卫生组织咧，对于失眠嗰个诊断咧，都有一个嘅标准噶、哦。咁大家睇下，即系真系系咪去到一个咁嘅即系状态啦？佢咧就讲紧几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话， 瞓觉嘅时候咧，真系好难入睡嘅吓，咁咧叫做瞓着咗啦，亦都好难维持嗰个睡眠嘅状态，即系话咧成日都会醒嘅，瞓下又醒，瞓下又醒，觉得咧好浅睡啊，好似深层睡眠咧冇乜咁样样啊，咁令到成个睡眠质素咧。醒咗之后咧，觉得好差嘅，个人咧好似冇乜瞓过啊咁样样嘅，吓咁呢一个情况咧，讲紧要几频密出现咧，就系、一个星期至少咧有三次诶嘅瞓觉有咁样嘅情况，而呢一个咁样嘅次数咧，系讲紧持续到一个月啊咁样样嘅，即系一个月里边咧，你每个礼拜都起码有三次咧，你个睡眠嘅质素系咁差嘅咁样，咁而呢一个咁嘅情况咧，亦都会令到你咧日头咧。好成日諗住呢瞓觉呢个问题呢造成好大嘅困扰。有啲人呢就话俾我哋听呢一瞓醒啊瞓醒咗就开始担心嗰晚呢佢瞓唔瞓到觉啊咁样样。呢一个咁样嘅困扰。咁另外呢就係因为佢瞓觉嘅问题呢令到佢日常生活呢例如佢翻学啊翻工啊集中精神呢有好明显嘅影响到啦。例如佢呢可能会觉得成日都乌眉瞌睡啊好眼瞓啊，集中唔到精神啊，咁样嘅话咧，咁呢个亦都系一啲嘅指标咧，话佢咦可能真系有一个失眠症发生紧，影响紧佢咯噃，咁样。以上咧就系讲紧即系世卫咧对于失眠嗰个诊断嘅标准啦。 嗯，咁嗱，即系如果个个都话自己失眠啦，咁系咪即系话香港呢一个失眠嘅问题，即系都好普遍下，咁点样可以帮到呢一班失眠嘅朋友咧？可能真系已经漆黑一片啦，一粒声都冇啦，但系都系瞓唔着，即系数绵羊，数绵羊，我觉得系唔得噶，我数咗好多次都数唔到。 冇错冇错，所以咧，如果真系去到一个失眠症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好仔细去到分析翻究竟发生紧咩事啦。通常咧，我哋如果觉得去到一个咁严重嘅地步嘅话咧，真系要去睇医生嘅。咁点解睇医生咧？就系因为咧，医生咧会帮你去断症先。嗱，呢一个咧系非常紧要嘅步骤嚟嘅，千祈唔好咧。自己喺呢一个咁严重嘅情况咧，自己去处理，譬如买一啲成药啊，自己去到瞓到就得啦咁样，即系好似变咗头痛医头，脚痛医头可能你话成日都发烧唔退，咁就买啲止痛药就算啦咁样。但系其实咧，我哋要揾到发烧个背后原因好紧要嘛，系咪？咁失眠一模一样嘅啫。其实如果你身体可能发生紧一啲事，令到你失眠嘅话，而我哋唔去处理背后嘅问题咧，其实可以好严重嘅。讲紧我哋咧。不断即系会分析咧，不论咧系个情绪精神问题啦，又或者甚至系一个身体健康嘅问题咧，又或者佢一啲可能佢生活上边嘅其他嘅转变啊、压力啊，都可以令到佢有失眠嘅。所以咧，去睇医生就系要断咗症先，医生会帮你咧排除咗究竟有冇身体嘅毛病发生紧，影响你嘅瞓觉质素啦，又或者有冇食紧一啲其他嘅药啊？可能身体上面嘅问题，食紧一啲药啊，呢啲药又会唔会影响你失眠呢？甚或咧，如果排除咗身体药物，其他可能甚至烟酒啊，又或者其他嘅滥用一啲其他嘅物质啊，咁样呢啲咁嘅因素之外咧，我哋睇埋个精神啦、情绪啦嗰个问题咧，会唔会亦都系发生紧、影响紧？例如啦好普遍就系抑郁症啦、焦虑症啦。等等呢啲咁嘅情绪病咧，其实都好同嗰个失眠咧系好有直接嘅关系。咁医生就会诊断咗究竟系一个其他问题引发佢有失眠咧，定系还是咧其他问题都冇啦，纯粹一个失眠症。咁我哋咧嗰个方法应付或者治疗嘅方法咧，其实都系好唔同咯。所以最紧要揾咗个原因先，然之后咧我哋就对症下药去处理佢个问题。咁去到帮佢咯。 嗯，嗱，讲起失眠咧，有啲朋友仔咧就话：，我咧就要瞓十几个钟头先够嘅，我咧瞓得七八个钟啦，我真觉得好攰啦，即系好似冇瞓过觉咁。有啲朋友仔咧可能话：，我瞓四个钟差够电，我就已经得噶啦。咁即系呢个定义真系因人而异嘅，唔可以话哇，如你要瞓十几个钟噶，我瞓几个钟已经够咯。咁其实系咪都唔可以一概而论嘅咧？ 是啊，其实就好个人嘅，真係有啲人个体质嘅问题呢，可能真係需要瞓好多㗎喎，讲緊要瞓九个钟啊十个钟啊佢先够㗎喎，真係有咁样嘅。亦都有啲呢可能佢即係天生係有特别嘅即係恩赐啦，佢唔使瞓咁多嘅。我成日都好羡慕嗰啲人，可能话呢瞓四五个钟就够㗎啦咁样，我真係好羡慕，因为呢佢多咗好多时间用喎。係咪咁，但係呢一般啦一啲根据现今嘅认知嚟讲呢， 一個人瞓幾多咧，係比較即係合適咧，就係講緊係七個鐘至到九個鐘呢一個時段咧，就會係適用於大部分嘅人士嘅嚇。咁講緊成年人啦嚇，咁啊七個鐘起碼啦。咁如果你話瞓得太多，九個鐘以上咧，亦都唔鼓勵嘅。最好七至九個鐘呢一個時段咧，就比較合適啦，就係令到你咧可以發揮到睡眠嗰個功效，例如一啲修復啦，一啲資訊嘅整理啦，咁發揮到呢一個效果之餘咧，令到你日間咧有足夠嘅力量啦嚇，可以去到應付日間嘅工作啊咁樣咯。 嗯，其實失眠咧同唔夠瞓咧，係咪都唔可以話一個等號嘅咧？有啲朋友仔可能其實佢係唔夠瞓啫，而唔係因為失眠嘅。咁有啲咧係因為我其實有足夠時間俾你瞓覺，但你瞓唔到，呢啲先至叫做失眠咧。 冇错啦，冇错啦，这个要搞得好清楚、哦。有时咧，我哋都会睇到噶，正正就系佩佩讲嗰个问题咧，成日话哎呀，失眠啊，瞓唔到。但系问落咧，原来系佢根本咧，佢瞓到嘅，只不过咧一系咧，佢就唔舍得瞓，即系可能一日做咗好耐嘢啦，觉得有足好想有自己嘅空间、 啊，打机啊，煲剧啊，咁啦，系嘛？ 系啦，咁啊变咗成两三点啊，跟住先肯瞓啊，咁样啊，咁呢个就唔系失眠嚟嘅，只不过佢唔肯瞓啫。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啲咧。唔係佢瞓唔到，原來咧係佢個生理時鐘咧調轉咗啦，可能佢真係四五點啊、五六點啊，朝頭早先瞓，瞓到然之後十一二點啊咁樣，但佢又瞓到嘅喎，瞓到有七個鐘啊咁樣，只不過佢個生理時鐘咧係調轉咗啦，即係可能褪遲咗好多啦咁樣，咁呢啲亦都唔算係失眠嚟嘅嚇，咁所以咧都要即係仔細問翻咯，究竟佢所謂佢瞓唔到係失眠係啲咩原因啦嚇咁樣，所以咧頭先你講得好啱啦。唔够瞓同埋失眠咧系两回事嚟嘅。 嗯， 够瞓可以更多原因咯。 嗯，好啦，咁啊，即系讲咁耐啦。咁其实一般嘅失眠，我哋点样去处理咧？我阿佩佩如果觉得咧就系瞓极都瞓唔到咧，我就会起身做下运动，然之后做到攰咧，我就会瞓觉。但系有啲人咧就话啊，做完运动更加唔瞓得着噶。咁其实系咪都系因人而异嘅咧？ 嗯，系啊，嗱，首先咁讲啦，如果你系去到失眠嗰个状态，去到头先讲紧世卫嗰一个嘅标准啦，咁严重成个月啦，每个礼拜有三次有咁嘅情况嘅话咧，真系唔好用自己方法先啦，我谂都要去到揾医生睇咗先，搞咗搞清楚究竟发生咩事先啊，咁样去到再处理。但系你话如果唔系嘅，系一般即系可能 一晚半晚嘅啫， 系啦，一晚半晚嘅啫咁样。其实就首先一样嘢个心态唔使太紧张嘅，因为你嗰晚瞓得唔好咧，相对啦吓，好大机会就系你第二晚咧早肯早啲瞓嘅话咧，基本上因为你够攰啦，基本上个身体咧都会帮你瞓翻够嘅，都会恢复翻嗰个情况。咁嗰个就唔需要太紧张嘅吓。咁但系如果有好多人士咧，就系觉得半夜会醒，咁样醒咗究竟点咧？嗱，我哋基本上个建议咧就系、是、醒咗咧，尽量就唔好，即系譬如你醒咗成半个钟嘅话咧，你都瞓唔翻嘅话咧，尽量就唔好继续留喺嗰个床上边咧，去到 头先 光啊、眼白白即系眼光光啊咁样啦。咁因为越等咧。就会越猛嘅个人，系咪？咁反而咧就我哋鼓励咧，咁不如起身啦。起身咧就做翻一啲静态啲嘅嘢，就唔好走去做运动啊，去做家务嗰啲，千祈或者喺度煲剧啊，咁因为都会刺激到个大脑咧活跃翻啊。咁所以做翻啲静态嘅嘢，例如你坐喺度啊，可以睇下啲书啊，咁样样啊，一啲文字性嘅书啊，闷闷地啊，咁样咧咁就啱啦。到咧觉得你开始有翻少少睡意嘅时候咧，咁你就试下再上床咧去到瞓咯。就唔好喺到床上面等天光，因为呢个呢会令到你个人呢心情更加差更加猛呢，咁就更加难瞓。 嗯，好啦，咁就住呢个失眠问题呢，相信呢都仲有好多地方呢就可以值得呢同大家讲解嘅，因为我知道失眠呢一个问题都真係好困扰好多嘅香港嘅朋友嘅。咁不如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个失眠问题同大家继续探讨啦，好吗？ 好。 好，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送咗沈医生之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二十九分，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听朝早五点钟啊，准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再同你喺空气中相遇。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